几多啊！一听到你就即刻嚟吓你啦！ 哦，唔系，今日因为哎呀，今日台庆啊！ 哦， 啱啱喺会展啊 ！Happy birthday！ 系啊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系 33周年啊！ 哦，33周年， 33年噶啦，新城电台系啊， 咁啊，继续蒸蒸日上，系我哋有台嘅合作嚟噶嘛， 梗系啦， 继续蒸蒸日上，收听率啊，继续飙升，系嘛， 系多啲打嚟恐怖热线， 嗯，冇错。 好，一阵翻嚟继续有我哋今晚嘉宾 Johnson。 恐怖热线1834997，1834997，潘少聪。 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不但引领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对香港的发展和民生福祉同样极为重要。我哋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好香港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使香港可以不断蓬勃发展，并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为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凌晨12:31，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微弱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同一天空下，同一个共享空间，不同人各自面对不同困难，未来又可不可以一起创造呢？ 新城广播剧团带给你新城33周年台庆广播剧《共创未来》，陈柏宇声演 Gary。 我是一个网页工程师，因为一次工作失误被裁员之后，就在共享空间开始创业，已经因为这样认识了 Vivian。 她和我一样喜欢吃东就真的挺啱倾的，我希望可以同佢有发展的机会。 星期一至五下午2:30在 QK 育婴室，沿途有我共创未来。晚上11点，哔哩吧啦开大喇叭时段，细味重温。FM99.7， 至102.1，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新城资讯台。 恐怖热线，潘少聪，1834997，1834997。 哇！我哋争取时间啊，咁啊，大约仲有半小时，仍然有阮德章喺度。我哋之前夹一夹喺有啲咩倾嘅时候，就写咗一啲 list 咁样啦。我哋可以终于按翻啲 track 啦， 系咪啊？要讲咗少少。 嗱，呢一单嘢咧就系讲到啲麻雀嘅嘢。其实我啱上个礼拜就即系7月14嗰时间咧，咁啊带咗有啲嘅。观众啊，听众咁样咧，就去参观一间嘅麻雀馆。因为佢哋而家搞一啲团啊，真系一啲叫做文化团。因为啲麻雀馆咧，俾人一个感觉好神秘噶。 真系神秘啊！我哋除咗拍戏或者会遇到，我就真系未入过去添，直头。 我都未入过，就系、是、因为工作。哇，原来系咁嘅里边咁样啦。 佢哋有职业，系咪有啲人陪你打咁样噶？ 好似唔够脚会嘅坐落去嘅咁样。 系咯，哇！咁嗰啲真系成精噶咯。其实你真系攞啲钱入去娱乐下嘅啫，你应该攞唔到翻出嚟嘅系嘛？ 所以唔鼓励打牌啊，所以唔鼓励赌钱啊， 鼓励赌博系真嘅， 鼓励赌博吓咁样。只不过啊，原来佢哋有啲团咁样啦，系令香港本地游啦，同埋外地嘅朋友咧都会参加。 其实真系深度游， 系啦，佢会教佢啊。因为佢里面嗰啲规矩同我哋平时加打嗰啲唔一样㗎嘛。 会 唔一样嘅。 嗯。 係啦。咁所以你咪当啊识一样嘢。 係呀係呀。 咁因为 麻雀就是你中国人的文化嚟噶嘛， 系噶精髓啲 精髓。咁所以我哋嗰日就喺7月14就玩咗咁样嘅深度游啦，系啦。咁嗱你啦，麻雀嗰啲咩咧？ 系话说咧，我以前咧就住喺个嘟嘟地嘅地方度嘅。唔开得名啦，冇客证嗰当度啦。咁我其中个独立屋咧，就系喺个路边三间里边，我系中间嗰间嚟。 系 咁我好特别嘅，一入落去嘅时候咧，你觉得好舒服，正正方方里边泊到12架车嘅。 哇！ 个停车场，所以我好多老友喺嗰度聚集啊，咁样啦。咁我妈妈又成日开 party， 啲朋友又嚟打麻雀，咁我买一部麻雀机咁样啦。 即系电动嗰啲啦。 系啦，冇耐咧，我就发现喂有唔妥、啊，成日啲 CCTV 自己咕咕咕话有人行过，咁你夜晚冇人噶嘛。咁就觉得奇怪，咁就请个师傅嚟一算，咁喂点啊咁，有啦，咁有赶啦，唔通超咩咁样，梗系赶咗先啦，咁样佢唔得，我点啊？原住民嚟个原居民嚟噶，吓、哦，原居民原来佢哋有规矩嘅，原住民即系嗰笪地方系属于佢哋嘅，咁你啊所谓客家占地主，所以你系唔可以去赶人哋嘅，咁、即系要共存啦，咁、又好好噶噃。佢自从嗰次即系个法师嚟到同佢嗰阵，好似讲数咁样啦，佢永远都系停车场嘅啫， 唔入嚟嘅。 系你 feel 到佢冇入过屋嘅，系、 okay、 啦。咁当然我哋都有啲符咒或者咩喺间屋里边啦。咁即系当佢入唔到嚟啦。但我更加相信佢系一个君子协定咯。咁、但系好得意噶。自此之后咧，我个因为我有个女嗰阵时得两岁定唔知一岁，即系学爬紧啦，成日喺门口度打招呼嘅。咁向住门口嗰度挥手嘅，咁、我哋其实心里边就知啊，唔敢讲俾啲老人家听，费事吓亲啊嘛。咁即系知，我同我太太都知嘅。咁但系咧，随住一路路近七月之后咧，佢就成日咧会引我个 B B 出咗去停车场。 哦，咁啊有啲危险喎。 系啦，我有机会我真系俾翻条片你睇，我要揾。我个女对住个停车场角落头玩得好开心，喺度猜十五二十，定唔知猜包剪揼，即系爬爬咁样，耶耶耶！应该系啱啱识行识走，即系爬下跌啊爬下跌啊嗰、个地方。 但佢识玩呢啲嘢噶啦，已经 唔系啊，就系、好似猜紧包剪揼，好似同人玩紧咁啊！你完全唔知发生乜嘢事，但系佢就玩得好开心，叽叽叽咁样。佢甚至乎有时有乜嘢嘢，即系同你讲，诶、佢啊，即系好似当然唔系识讲嘢啦，但系佢个感觉就系、是、咧，你见唔到你。你见唔到咩？即系咁嗰个感觉啊！你唔觉得我同人玩紧咧？诶、好玩啊！即系佢个感觉系咁。咁啊，厉害到有一次系乜嘢嘢咧？厉害到有一次我哋喺屋企打紧牌，成家人喺屋企闩咗门嘅，咁啊好多朋友啊咁样啦，唔见咗个女，通屋搵人都唔见咗个女。哇！我真系 惊啊！ 我老婆醒啊，即刻冲咗去停车场。我个女嗰阵时系学紧爬与行之间嘅。佢可以骑咗上我架电单车度，掹住个柄。你话佢冇人抱，佢点上咧？ 唔系啊， 而且佢系落唔到嚟噶。你见到佢个样系，佢只系上去撑住，同埋佢应该系撑咗几耐噶啦。佢已 经惊噶啦， 佢已经系惊同埋落唔到嚟啊。 系 咁我就好恶啦。喂，边个玩啊？玩到抱上去啊？冇、人认。 CCTV 嗱，你谂到我都谂到啊。咪就系、是。就喺嗰度咯， 唔俾睇， 唔系佢系花一路踢紧佢喺度地下爬紧啦，一下雪花 就上咗去， 就喺第二个 cam 度见到佢喺嗰度玩紧咯、 哎。 你真系跟住我太太就喂咁唔得啦， 咁真系唔得噶咯。 嗱，但系我又好，你话我情感丰富又系咁讲啦。我觉得呢位仙人其实好中意细路仔，佢想同我细路仔玩，不过越嚟越近七月咧，你硬系会觉得佢攞个细路仔命。但我成日觉得，如果佢有咁嘅能力，佢拎到佢上架电单车，佢、其实可以掉佢出马路啦。咁佢唔系有心害佢，但系当然人又系好得意嘅，自我保护形式就系、是，喂，佢今日咁，佢唔得嘅。所以自此之后咧，我哋就更加小心，即系 baby 就唔可以出停车场咯。 咁但系冇揾个师傅再。 好老实嘅，我又觉得约法三章嘅嘢就係话明互不干预㗎嘛。咁佢又真係喎，佢喺停车场，不过你个女出咗去係咪呀，你唔好你鸡仔唔管麻英係咪。咁跟住后来再发生嘅事係咩呢，我哋嘅电动麻将台有时你知啦，打完真係唔收㗎嘛。夜晚就开始有人打牌呀。 听到啦。 跟住我就同我老婆讲，搞错呀、打几耐呀。即觉得个心呀、跟住老婆。我上咗嚟咯，我嗰阵时熄灯噶，走晒咯，吓走晒， 咁我下边打紧乜啊？实实实话啪啪咁样噶、哦。 哇！ 哇喂，大佬点先？跟住我老婆就不如一齐冲来睇睇啊！ 系啊，啱啊，咁你要面对嘅系嘛？ 系啊，咁我有个老婆，我怕你啊，系嘛、啊啊？一冲冲到落去之后，你感觉系乜嘢？好好笑啊！感觉系我乜都睇唔到噶、啊、但系咧就系嗰啲牌冧咗，打紧个呈一个打紧嘅状态啦。咁即係肯定係有人喐過啦，跟住你一落到去嘅時候呢，係落到張雲睇到之前呢，你係聽到啲聲， 即係收嘢收嘢， 係啦，佢想收，但係佢一想收之後呢，見到你嚟嘅嘛，停曬，跟住連即係嗰幾隻牌滴滴咁跌咗啦，跟住呢係慢慢地嗰、那個麻雀機係慢慢冇咗電，即係嗰啲掹埋个掣啊，同我系咁， 点会冇电噶？你长插噶嘛？ 系啊，你系睇住得自己咁灭咗，因为我黑乌灯黑火冲落去噶嘛。你所以佢一粒灯佢系好光噶嘛，佢慢慢咁，即系好似走啦走啦走啦， 被发现被发现 被发现啦咁样咯。咁我甚至乎有时候咩系乜嘢咧？惩罚佢哋咧，就系将个麻雀台冻直咗。大家知啦，个麻雀台可以放平，但系可以冻直噶嘛。冻直咗之后咧，又会发生怪事喎。 点样？ 就系、是、久唔久咧，你行过张麻雀台嘅时候，嗰张麻雀台啲麻雀其实两副麻雀都喺里边冻喺度，咪停晒噶啦。佢有两三只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即系跌啊，好似喺里边跌麻雀，哦、即系好似搭得好高跌麻雀跌两只咁样。但系感觉系咩？俾我哋打啦，喂喂，俾我哋打啦。你觉得好笑啊？即系惩罚你啊，晚晚唔俾我瞓啊咁。 哇，咁嗰度其实唔止一个㗎喎，咁但係打得牌嘛四个啦，係咪啊， 喂就係、是、囉、啊、但係你后咪即係而家諗返你会驚㗎，但係嗰刻因为我太太喺度㗎嘛，我觉得好我仲唔整你哋啊， 即係你话嗰个地方系咩地㗎嘛，係咪 係係三个字嘅，係 啊， 你唔好啦， 即係九龙区咁样啦，係 咪新界区嚟㗎。 新界区呀咩地 啊，係真係。 我唔知道，我读唔到顺， 系即系系嘛，唔好开啦，唔好开啦。 嗰度咩背景啊？ 哦，冇啊，就系、是、一个好广阔嘅，即系好似新界一个地方咁样咯。 会唔会好多山坟噶？ 唔会嘅，但系嗰度有个有牌坊啊，有成嘅，就系、是、系咯。 唔好你写俾我先。 咩江村咁样嘅？ 你 写俾你做乜鬼啫？你 等我知下先， 写人八卦。 唔系，咁我代入唔到嘛？嗱， 你 听众啊，唔好意思啊，我唔讲啦。我唔识喎。 系啊，系啊，呢个地方系新界一个地方嚟嘅。咁咧就系咯，咁我就喺嗰度，系啦系啦，点啊？ 呢啲可以讲嘅， 喺个隧道附近啦， 大范围讲咯， 喺个隧道附近啦。 哦，系咩？OK， 咁我就要留意一下啦。系呢度系咪真系原来有好多？ 佢喺零零四四路边有三个独立屋嘅，当时我就喺中间嗰、那个。 哦， 系啊。咁啊， 会系乜嘢人呢？系咪其他嘅？ 唔系算到噶。你而家上网咧，其实系查到有一单交通意外，有一位女性嘅长者喺、 哦、 当地发生咗交通意外。 咁都系一个啫。 咁。系咁咪一个啫，咁但系嗰个地方系有 friend 咯，但系你查到嘅就系呢单， 就系呢单， 系啊，所以我知道晒即系嗰件事咯。 哦， 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又唔好话唔同邻家，即系邻家嘅朋友一定系有心去害人，其实唔系嘅，只不过都大家互相生存喺一个平衡空间里边。你嘅屋可能都系佢曾经住过都唔定。 啱啊，但系佢能够打到牌，能够称到你个女上嘅车咧，呢、這个都非同小可啦。 佢应该系有啲历史，系咪、啊、有啲即系都几耐？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唔系可以咁样做噶？ 据我所知啊，如果佢哋能够喐到嘢咧，同埋拱到嘢，同埋即系掂到嘢啊，其实都几大发力噶啦，几厉害嘅。如果唔系正常，应该系揽唔到嘢咁。 系噶， 系透明噶，系啊。 仲有整埋个 CCTV， 就等你见唔到佢咁样。 系啊， 佢个部署好精密。 系啊，所以有时你就觉得，所以你就系呢啲就系常理解释唔到，就系、是、大家一谂就系 CCTV 噶啦。 系， 所以嗰一刻咧，我哋真系喺度笑咯。喂，真系鬼片嚟噶、哦，真系预晒你即系你做每一个 step 都系喺佢嘅预计之中。 咁住咗几耐啊？ 嗰度两年咋，真系两年咋、哦，因为就系啱啱疫，好似系疫情嚟，好似搬入去冇耐就。 咁唔系好耐嘅啫， 唔系好耐嘅咋，系啊系啊。 我喺唔同嘅节目都有分享过，当中有好呢间屋里面就好多好多系啊。但你话好好惊又唔系，但系又几好笑。但系即系如果你真系置身其中嘅时候，你都 有冇害过？ 点样讲？ 即系害过你哋咧？ 诶，冇嘅，冇， 完全冇， 冇冇冇冇 咁可能都系一啲本身个村嗰啲 原居民， 系啦， 原居民嚟噶，系啊，原居民嚟噶， 系咯， 系啊，所以我都觉得冇恶意嘅，只不过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嘅生活方式咯。 但系你哋唔系嗰度嘅人嘛？ 我唔系， 系啦，即系话可能佢哋会觉得啊，唔知中唔中意你哋喺度嘅， 系啊。但系我感觉上大家相处系良好嘅， 或者佢中意小朋友咯， 系啦，可以咁讲咯。但所以我 B B 由细到大咧，都系有一啲第六感嘅。 哦，系咩？ 佢系 feel 到嘅，佢系遗传咗我哋嘅。 哦，而家有冇同你讲啲咩噶？ 冇，但系佢细个嘅时候曾经去过西雅图一间酒店。咁、 哦、 嗰晚咧，我哋应该嗰间酒店系有嘢嘅。 哦， 咁咧就一班人涌入嚟，即系瞓着觉啊，一班人咁样冲入嚟。 嗯， 咁我同我老婆咧就瞓低咗。嗰阵时咧，我个女啊系未识转身嘅， 嗯， 仲未识转身。但系佢竟然好似僵尸咁坐咗喺张床度，然后讲咗啲我哋唔明嘅话，跟住指咗个窗度，啲、哦、人就行走咗出个窗度。 哇！佢闹走佢哋添嘛？ 系啊，所以呢啲系你解释唔到，甚至乎迟啲啦，再讲啦。我个朋友都系娱乐圈过咗身，咁佢报梦俾我。我个身边嘅小朋友咧系 feel 到喊咯， 不如佢讲埋咯， 系咯， 得嘅。嗱，我哋仲有十分钟， 系嘛？我又唔想消费任何人，我唔开名。 好唔好？ 咁啊，喺我小朋友要送姜醋嘅日子里边咧，我其实系打算呢啱有一啱姜醋预俾呢个朋友嘅。 嗯， 咁呢个朋友就咁啱喺嗰阵时候过身。 嗯， 咁对我嘅冲击几大就系、是，我虽然有十年冇乜点同佢见面噶啦，咁但系我同佢另外一个拍档咧，其实好好朋友，咁都有成日有倾偈。 嗯， 咁啊呢件事之后咧，我有一晚瞓觉嘅时候咧。就收到好多信息，咁我知道系佢啦。咁、咧，我最记得系咩咧？我成个梦发完之后起咗身，我就即刻同我老婆讲：，喂，有咁，我趁我记得讲低晒佢。跟住佢就话：，你即刻攞个电话，用 WhatsApp 打翻俾佢另外一个朋友，我哋共通嘅一个好朋友，讲晒都得。讲完晒之后，呢位朋友第日嘅 feedback 系解释晒我嘅画面嘅。 点解咧？ 即系佢，因为佢同佢一齐经历到嗰啲画面，哦、但我唔知 啊 嘛。系啦，我跟住落嚟系咩咧？我过后系成个梦都唔记得。 嗯， 我只系记得有一间白色嘅屋，而嗰间白色嘅屋咧个天花板系穿天空嘅。 嗯， 咁而我呢位朋友最后嗰个遗照咧，就系喺嗰个地方度影。佢喺殡仪馆张相都喺嗰度。 系啊。 但系我唔知，我冇去过呢个地方， 系 我只系梦到呢件事，同埋当中有好多细节嘢嘅，但我而家一滴都唔记得。 佢系唔俾你记得？ 会嘅，会嘅，会嘅，因为嗰个密码同埋嗰个共通语言，其实系佢同我哋一个共同嘅朋友嚟噶嘛，系佢哋嘅经历嚟嘅，所以我只系负责做一个托梦 传 话 信息， 同埋嗰啲零碎嘅画面系我完全唔知系乜啊，摸不着头脑， 系 所以。到今日都系一个 咁、哦，但系你有冇真系揾啲师傅去问过啊？点解我会有一个咁样嘅能力咧？即系你个命格有冇俾一啲师傅穿透过，系有啲咩嘅玄机喺里边啊？ 我隐约记忆中咧，我系有一次嘅撞车，嗯，之后就开始有呢件事咯。 咦？咁可能系有机会嘅、 哦？系噶系噶，我系由嗰次撞车之后， 咁嗰次撞车好严重？ 系噶系噶，我肋骨裂咗。 哦。 同埋佢哋话少脑震荡啦，但我嗰刻我冇呕嘅，但係就真係嗰一两年啦，我久唔久都要晕一次，最初係一日晕一次， 嗯， 后咪就係、半年晕一次，或者三个月晕一次，半年晕一次，后咪就一年晕一次，咁后咪就冇事啦。 当时有冇生命危险㗎？ 又冇咁夸张嘅，但系嗰刻系几重咯、哦，即系个内伤，我真系觉得硬系啲周身散晒咁样咯，同、埋不停发高烧嘅，嗰段时间都系断断续续咁发烧，咁跟住落嚟就开始 feel 到，甚至乎系我唔知我有冇喺你个节目讲过，我医院探朋友病危，我见到佢头顶有蜡烛咯， 诶，我都唔系你讲，我听到另一啲观众讲过噶。 系啊， 有蜡烛有人讲过，有香都有人讲过。 有蜡烛，有香，同埋床尾有铁箱。 铁伤啊，唔知 系啦，我亲身经历就有三个嘅，咁唔讲名啦。咁咧有一个前辈过身，咁咧有啲人咧开始知道我呢件事，你快啲过去睇下啦。咁我就去到睇嘅时候咧，就眼尾受到佢即系蜡烛好短。 嗯， 咁我就已经 feel 到嗰阵时先知啦，我就诶、哎，我叫我爸爸麻麻声去睇你啦，咁翻即系快啲去见佢啦，咁见完第二朝佢过身， 嗯， 由此就我认证咗个蜡烛同香就系同一道理 个生命， 系啦。另外咧就系、是、 铁箱代表咩？ 另外咧就有我真系唔记得诶、我哎呀讲唔讲得嘅咧？诶、我个前度嘅。前度嘅屋 企冇事 嘅，即系前度嘅屋企人咯，即系佢婆婆系咯，佢婆婆啦。咁咧就临到最尾嘅日子里边咧，佢系话有话过俾我听咧，佢见到有两个人喺门口企喺度，成日企喺度。咁佢试过成日帮我抹眼啊，咁样佢话睇嘢唔系好清楚，跟住就话床尾你帮我拎开嗰个铁箱啦，即系唔好阻住你哋企喺度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乜都冇。咁我又好得意嘅，我又做咗样啦，话诶、哎，我帮你踢开佢，我帮你踢开佢啦。佢、啊、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心理上定唔知系嗰阵时已经系昏迷啦，开始即系模糊，意识开始模糊。 但铁箱我未听过咯，唔知代表咩咯？ 唔知唔知， 嗰两个可能就系黑白无常， 嗯， 欧魂使者 冇啊，佢就系话黑影就，但我嗰阵时睇唔到，我眼尾都睇唔到， 嗯， 系啊，即系 你头先讲话会发烧咧，我啱啱就访问过一个台湾嘅一个通灵嘅。女士，啱啱早几日就，佢就系由细到大成日发烧，系、 哦、 啦，唔知系咪咁样发、嗯、发下烧咧，就开咗条天线， 嗯， 所以佢其实细个已经见到好多灵体噶， 哇， 咁到而家咧，佢直情系一个灵媒咁样咯，即系你叫、嗯、当系一个 媒介啦， 系啦，文米咁样咯，咁佢而家就。声称就可以就你揾佢你俾先人嘅名佢啦，佢嘅时辰啦，类似嘅生日等等咁样啦，咁、佢就可以帮你揾到个先人上嚟沟通咁样咯，系啦，即系佢细个就开始系咁噶啦。 嗯，呢啲有可能真系会嘅， 系啊， 所以我不为然，其实会即系我成日都话呢、這个世界上真系好多世外高人嘅、嗯，大家真系唔知嘅。但系当然我唔系鼓吹迷信，我都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同埋我成日都觉得咩咧，拜神或者有宗教信仰系需要嘅。咁但系我觉得系乜嘢咧，先自己尽咗力先，即系我做完啦，我尽晒我所有嘅能力啦、 嗯， 然后我先至为咗慰藉自己心灵，我去求神问卜。但系唔好自己乜嘢都唔做。而去求神咁系唔得嘅， 一定即系我哋任何嘢都要理性啲、嗯、啊，咁样咯。 系啊， 咁所以即系我又觉得咁样啦，理性去睇呢个世界就唔系话一句就否定冇理诶呢、這个灵界存在，咁、 嗯、 样先至反而唔理性。 系啊， 即系有啲嘢我哋人类系未有办法知噶嘛。 啊、当然啦，呢、這个世界好大嘅，我成日觉得，我会觉得系咩咧？大家彼此共存喺一个唔同嘅时空嗰度咯，大家都彼此尊重咯，我觉得 系 咪要嘅？ 好啦，所以我哋虽然喺节目里边讲下佢哋嘅嘢，咁但系所有讲嘅嘢都系真实嘅，从来都唔会夸张佢哋冇做过嘅嘢就变佢哋有做啊， 哦、當然 就夸大佢哋嘅一啲嘅行径啊，咁就唔应该嘅。 系啊，我成日都觉得以最真实，其实我反为觉得啦，现实生活中咧未必好似电影同电视咁夸张，但系嗰啲情景反为越平淡，你就越系汗毛都出埋咯。 喂、最简单啫嘛，你喺个 lift 里边啦，突然间。感觉到有人企喺隔篱，哇！你唔惊啊，大佬？ 你仲有时间俾我讲咩？ 喂，你突然间又有嘢咩？ 系啊，我咪话俾你听商场嗰单嘢咯。 系、你未讲。 系啊， 两分钟，三分钟。 话说我就喺商场嗰度咧，入咗一部 lift 就去攞车嘅。咁突然间咧，我入 lift 揿嘅时候就背住个 lift， 突然一阵寒气入咗嚟，我都 feel 到系濑嘢啊！又系揿唔切啦，开揿唔切开门啦，闩咗啦，一闩咗我回望。就见到一个周身汗嘅管理员，但系嗰个管理员个样好辛苦，但系其实佢应该系中阴身，佢系唔知自己嗰阵。我嗰刻系乜嘢咧？大王又系咁，于是我再揿掣揿下一层啦，揿下一层，我希望佢出佢咪走咯。揿完开门，佢唔走，咁即系佢都知道我知道佢啦。我嗰刻用尽我毕生嘅演技背住同佢讲，吓。啊！我仲要上翻去平台啊，留低咗啲嘢， 自己讲出嚟， 用第一真系 自己讲 啊，留低咗啲嘢，咁揿啦。但系我揿上去，部 lift 继续落，结果落下一层开门，佢走咗。哇！我零零零零上翻去之后咧，我就企喺个电梯边等嗰啲咧有锁匙嗰啲啊。 真係去攞車嗰啲人、哦、我先至跟埋落去囉。但係你好明顯係知道佢唔知自己過身。 嘩咁咪好慘啦。佢就會不斷喺呢一度個位啦。 係呀、但係佢一個你俾我感覺就係佢有一個盡責嘅保安員囉。但係佢嗰個我唔知道我就係 feel 到佢嗰個被生活壓迫，即係佢真係好攰。同埋佢係應該要行去打卡嗰類咁、樣。 佢應該就喺工作期間離開啦，我估計。 我唔知道，完全唔知道。但係就係一個中陰身嘅朋友，佢係真係未知道，但係佢仍然為佢嘅工作去付出咯。 係。所以就不停喺度轮回轮回咁样咯。 系啊，唔系我都希望佢，即系你话我残忍都咁讲，我都希望佢知道呢件事，等佢释怀，然后佢可以离开嘅。 所以可能系有时就系成日都讲呢啲七月节做一啲所谓赴战啊，或者系等啲 先人烧道啊， 系啦、 啊， 去听经啊，知道自己应该要行咩路啊，咁样其实系需要嘅咁样咯。如果唔系，佢就永远喺个位置咁样。 冇错。 哇，今日好精彩，唔该晒啊 ，Johnson。 感谢你，你记住。送返我落定车场。 喂呢啲我梗係冇问题啦。 你唔好话有问题。 喂咁如果今晚即係大家真係听得开心或者觉得啊 ,Johnson 嘅故事係即係好吸引啦。喂大家不妨响下呢条电话先啦。1834997, 等我知道你听緊呢个节目。 太过着迷啊，所以听到而家打电话。 嗱真係我俾少时间大家支持一下 Johnson, 你一路听晒两个钟嘅好嘛。你响佢电话线响三秒钟你停咗就得㗎啦。等我知道我唔系做神功戏。好嘛好啦今晚唔怪晒。好下个礼拜继续。恐怖意思，拜拜。 不同的空间，却因为机缘的巧合而生关系，众生在互望，但愿不相干。 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Your Connect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八大家，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亦可以将意见写低寄信来九龙红磡湾邮箱84228号，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新城劲爆流行榜。 8月24号，亦都系八月份第四期2024年第3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系爆。 随我走 ，Ride it up， 制定努力节奏，保持平衡。 恭喜晒泳儿 ，Ride it out！ 今次咧咪瑞泳儿就化身为一个女车手啊，百分百由自己掌控嘅车入边咧，一路享受住喺呢个马路上系咁啊，风驰电掣一种快感啊，就好似人生咁啦，过到好无拘无束，好自在潇洒。由乐队 Pandora 佢哋作曲同埋编曲同埋监制，加埋陈咏谦填词，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亦都系今个礼拜最够银力嘅歌，7个礼拜银力，由上个星期第6位狂爆5级去到冠军。恭喜晒泳儿嘅呢首 Ride It Out！ 丰神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丰神劲爆流行榜。 狮子山下， 坏女孩， 爱情陷阱， 我的亲爱， 千千阙歌， 舍不得你， 对你爱不完， 今生今世， 一起走过的日子。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逢星期日下午4至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那些年的歌， 那些年的歌， 那些年的歌。